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通燕高速出京方向黄木厂桥到耿庄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以上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主持。演戏唱歌都是你所熟悉的安虎，音乐中的暖色调让他向你倾诉。 嘿朋友，你听我说，谁都会经历那样的坎坷，谁都会无助迷惑。 此刻安虎携全新 EP 虎式情歌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身份多面玲珑，音乐专情真心。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是歌手，是演员，也是一位专业的前辈级的主持人了。我们掌声有请到的是安虎。 中国歌曲排行榜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主持人耿化好。 你好。 带着全新的 EP 跟大家见面了，好久没来了哈。 对，这张 EP 叫做虎式情歌。 是。 所以呢，在专 EP 当中三首歌曲其实也是唱出了对不同的对象，比方说可能是亲人，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 曾经爱过的和正在爱的人的一种诉说吧。我其实更把它归结于说一个40岁的男人的一个重新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种呈现吧。这张整张专辑我觉得还是以人情味为主啊，然后带着暖意，带着温度，带着爱，因为我们人与人相处总是希望带着善意，带着你希望的那个人啊对你的好感，或者是你希望的那个人带给你的这种好感度，所以这种温度，这种人情味是当你过了40岁之后你就开始在探讨，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该用什么样的面貌和姿态去呈现给对方，也希望别人用另外一种方法回馈给你的这种人生的一种体味。所以这三首歌，或者是应该说是我写了很多首歌，选了这三首歌，然后作为我40岁的一个交给听众的一个答卷吧。 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 KTV》， 是 当中其实歌词当中也写到了，唱着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是 所以这个一个人的 KTV， 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生活当中你会呈现的一个画面吗？比方一个人唱 KTV， 然后会点播陈奕迅这样一首《好久不见》。 其实如果我想说一下一个人 KTV 的他创作的背景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就很容易去理解这首歌所带给大家的一些想法哈。然后而且这首歌的 MV 我还请到了影帝级的人物，也是我的好大哥，我的把兄弟姜武先生的一个呈现。因为现在 MV 还没有上线啊，是歌先放出来啊，应该一周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V 了。 而且你们之前还合作过一首《天下无双》。 天下无双，对，他只能说他不能唱。 对对对，五虎。 对， 这个组合名字很好听。 对，我们还开了一家餐厅在三里屯，叫五虎9号，允许我打个广告。 好。 对，这是一个兄弟档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现，而且我为什么要用影帝来去诠释一个人的 KTV 这个画面呢？然后我设定的这个 MV 的一个情节是一个男人在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当他所身处的一个地位，在家里为人父、为人夫、为人的儿子，他要呈现的是一个家庭的角色。在外面呢，也许他是别人的上司，也许是他是别人的下属，然后呢，或者呢，就在其他的规定情境当中，他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可是其实男人依然是背负着整个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大的压力啊，因为虽然说现在你们女人已经占了大半边天了，而且你们一直在争取说我们要全部的天下，但是男人的他的这种内心的，我承认我大男子主义啊，我觉得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所以一个人的 KTV 是让男人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是可以做一回真正的自己的， 那个时间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 对的，你看排行榜上面的歌曲为什么是大家愿意唱，其实是旋律当然很重要，是歌词唱入到了你的内心，所以他可能会感同身受的，有些时候会把自己关在 KTV 里面。我经常会做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在 KTV 里面，然后喝点啤酒啊，喝点红酒啊，就一首一首点自己内心的排行榜的歌曲啊。陈奕迅的这个好久不见是我经常会点播的歌， 在你的排行榜上排， 我觉得应该排第一位吧，对 ，Top One， 对 ，Number One。 KTV 的空荡房间，一个男人一些纠结，伤不起的爱情就像画面，电视机里不断重演，只当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对着画面不停演练，情歌唱到一半已经泪流满面，谁动了我的感情线，为什么情歌买来才唱的声嘶力竭，一个人背负思念老却容颜，就算是没有观众我也要唱到半夜，才发现情歌唱的人更可怜，难道要说句再见还等得换了人间，非要让眼泪瞬间流成蜿蜒，虽然一个人的 KTV会有些疲倦，我还是唱完这首好久不见。 这首给疲倦的自己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当然这里也包括男人的压力和责任，让我想到其实安虎你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经历哈，本来 不会用传奇这个词 对你自己来说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本来你的专业是机床工业， 是的， 那会儿是要去大连要当一个机床 工人， 对，但是后来呢来到北京，然后就是像演员呀、歌手啊，包括开餐厅啊，可能还有像这个科技发烧友，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 对， 所以在这当中你自己是怎么权衡的？ 机床厂的那段人生可真是好像我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走的，因为能够当上一个机床厂的一个工人的话，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误打误撞，那也不是我的想要的梦想。 我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其实分数线很高的， 就是考得很高的分数， 考得很高，但是我那个时候想报一个旅游的职业学校的，然后我的内心就是一个很梦想走天涯的这么一个性格，我想报一个旅游专业， 嗯， 然后结果呢，人家那个分数线确实挺高，而且是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学府，然后我好死不死的填了一个我服从分配，人家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好像国家的教育部门是可以说，你如果这个没考上，你只要填写服从分配， 可以到调配到其他专业， 其他专业就把我调配到一个完全没有人想去，跟一个特别冷门的学校，就是一个业力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学府。然后呢，我那个时候也就是既来自安之嘛，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带着工龄的，第一年就是学本事，第二年你得上这个车床了嘛，我们第二年就开始做一些零部件了， 嗯， 就是那个其实是需要理科思维，就是理性化思维特别强的，就因为它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嘛，它是有多少厘米啊，多少毫米啊那种， 就是一点误差都不可以有的， 一点误差都不可以，那就是你要有误差就是费件嘛，费件率高的话那你就不称职嘛，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到第二年都已经带着工龄在上班了。对，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你看，嗯，你带着工龄的话，基本上你再过几年就可以工厂给你分房子了， 嗯， 然后再娶个媳妇儿，然后怎样，哎，小日子就过起来了。可是那时候我的内心里面总是会觉得我还有梦想，我得去拼呐，我得去那个啥。后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那个学校，就考入了辽宁戏剧学校。 嗯 啊，那个我才是觉得啊，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真正是学到了我自己想学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我的性格里面是一个还蛮流浪的人。从那个学校毕业之后，并没有服从分配，因为人家是包分配的，给辽宁儿童艺术院包分配的，然后结果我也是背叛了组织，然后就跑到了这个北京去当北漂。 嗯嗯， 然后因为我都知道说想要真的是把自己的梦想实现的话，还要来北京，因为北京这个地方是一个文化的集散地，所以才会有你后来说的啊，当一个北漂，然后当演员唱歌，然后最后又开餐厅开。但是这么多际遇的话，我都觉得是你回想起来说苦不苦呢？挺苦的啊，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当北漂，是真的没饭吃，真的会饿肚子，真的一天三顿方便面煎饼果子的时候。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都是你的人生的履历跟过程。 嗯， 所以现在就像我们耳朵听到的一首歌是我嘿朋友，所以这首歌也是我写给这么多年来你能够走到现在支持你的那些人，无论是我的歌迷还是我身边的人，包括耿华，你来介绍我的这个新的专辑，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我没有这些很好的朋友的话，我怎么可以走到今天？当然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有很多人扶持。所以我6月2号在五棵松的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也是用了这个来命名，黑朋友， 黑朋友 Life 演唱会。 到时候会有哪些朋友作为嘉宾出现在你的演唱会的现场呢？ 我其实现在的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说，嗯，这个身边有死党，背后有几个大哥，然后呢眼镜还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的这样一个年纪，所以呢，嗯，包括演艺圈的人脉可能也很广，因为毕竟是咱们做同行的哈， 嗯， 我也访问过很多的，做人还做得不错，所以呢，可能基本上大半个娱乐圈我都会邀请哈，当然，可能时间的原因啊，或者是有工作在身，不可能全都来，但是我都会邀请他们，像五哥肯定会来啊，黄圣依啊。关喆呀，何炅啊，沈凌啊，朱丹啊，这是我身边的特别好的朋友，沙宝亮啊，井冈山啊，还有好多我们喜欢喝酒的那些酒友都会到，当然缺少不了我自己的粉丝，因为我把粉丝也当成最好的朋友。 嘿朋友， 嘿朋友， 你听我说，谁都会经历那样的坎坷，谁都会无助迷惑，嘿嘿朋友，听我唱完这首歌，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 少还有我。 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过不去的沟壑，没有跨不过的星河。嘿朋友，你听我说，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 唱着黑朋友的是今天做客中歌榜的安虎。那这一次呢，安虎是带来 EP 虎视情歌，在今天也是刚刚推出，所以呢也算是通过中歌榜做了一次电台的首发了。 是的，我特别荣幸，然后我发行的第一天就来到了我们中国歌曲排行榜，我觉得挺荣幸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榜单的这个殿堂还蛮高的哈。我今天第一天发行，我都激动有点语无伦次啊！我上的第一个电台竟然是中歌榜，就好开心，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刚才听到专辑EP 当中三首歌，一个人的 KTV， 包括这样一首《黑朋友》，开头都是从特别低沉的声音开始的。 是的，其实整张专辑我觉得还是娓娓道来吧。因为我觉得我到了40岁出头这样的年龄的话，已经到了不惑的这样的一个阅历的人生了。他其实是可以是不慌不忙娓娓道来的年纪，就是一种诉说。我可以是你的很好的朋友，你可以向我倾诉你想要倾诉的，然后我也可以跟你讲我想要跟你讲的。这个就是我整张专辑想呈现给大家的一种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安虎都是那个非常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在主持着各种不同的节目，当然也包括很多音乐节目了。 对， 但是呢就是做歌手这件事情稍微是有一点点意外，但是呢其实从天使的翅膀开始，我们大家都已经认可这样一件事情了。那从你最开始做歌手，当时是怎样一个动机，怎样一个初衷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角色的转换哈，然后一个主持人，然后一个歌手，然后现在又开始涉猎演戏哈，如果做一个排序的话，恐怕我觉得音乐是放在我的第一位。因为 歌手是第一位， 歌手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歌手是可以唱自己的内心的歌，不关乎其他，都是你的喜好，都是你想要表达的，你想要呈现的。虽然说可以是不同的风格，但至少那是你唱出来是你的歌。所以大家现在听到耳边放的是安虎的歌，大家觉得是他唱的，是他的内心。而且由歌会带到人，他会因为歌会理解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演戏不是这样的，演戏是演各种各样的人。主持有些时候更不是做自己。比如说耿华，你今天访问一个人哈，其实也许这个人根本不是在你的人生里面，然后你听过他或者见过他，也许你并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是你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态度，我要访问到他，但是这个人跟我有关吗？可能其实 访问完了你觉得诶、哎、这个人还不错，可能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交个朋友加个微信什么的，也是关乎于外人。 嗯， 但是唱歌却唱自己。 唱歌是唱自己。 对， 音乐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嗯， 这首歌呢是你15年推出的单曲和程媛媛合唱的亲爱的这首歌的续篇。 其实也不能叫做这个续篇了，因为那个歌是写爱情哈、啊。 嗯。 但这首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是，其实反而是更多的是，我觉得应该是亲情会比较多一点。 嗯嗯。 然后这个歌是怎么的一个背景呢？我其实是用另外一个人的口吻在写的这首歌，而这个人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然后他已经，如果有天堂的话，他已经过得很好了吧。3年前我的亲哥哥在睡梦中离开了。 嗯， 然后呢你想那个时候他也就我现在这么大的年纪，因为我跟我哥哥就差3岁嘛。 嗯， 所以你先看到我，就是你就会想象到我哥是多么的英年早逝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好像从我心里面拿走了一个特别爱的一个家人，他不是拽走的扯走的，是硬生生的拿刀给剁掉的那种感觉，就是痛啊，真的很痛。3年过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种情感已经释怀了，这种释怀的感觉都是在这首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是因为我用他的口吻说，无论是你曾经爱过的人还是正在爱的人，其实都希望他爱的那个人能够 好好的、 好好的，无论我在与不在，你都应该好好的，身体平安健康，没有痛苦，只有开心。所以我用我哥的口气来对我说，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好好照顾妈妈，好好照顾我的小孩啊！我现在替我哥哥把他的小孩要抚养长大，然后呢妈妈我要照顾好。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突然可能到了40岁之后的一种身上背负的一种责任。有人说可能那是包袱吧，那是负累吧，但是对我来说可以这么说，但是那是甜蜜的负累，甜蜜的包袱，我愿意为他去承担。而且现在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顶梁柱了，因为剩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我外甥女，我侄女，都是女将。然后 你是家里唯一的， 对，还有个外人，我姐夫。但是我姐夫呢属于那种身体又特别孱弱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特别温暖跟甜蜜的这样的一个给予吧。 有时候被需要其实也是你前进的动力。 是的。 然后也是你不断的前进的这样一种力量的源泉，你也会感到幸福，虽然是会比较累了。 是的，其实通过中国榜这个节目也想把这首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分享出去，就是在你还来得及去给予爱的人一些关怀，说我爱你，可以拥抱他们的时候，就尽早的说，别等，来不及，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再见我曾经深爱的 会回首，很难说我们是否还有再见的理由，忍住不说那些说不出口的追踪，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我会记得那些曾经美好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曾经深爱的每一段感情过程都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无法割舍的没我的日子，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非常感动的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来自此刻正在做客中歌榜的安虎。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网络时代发行歌曲数位这种方式比较多，因为在网络上搜索都可以听得到，那为什么这一次 EP 也会以这种实体唱片的形式来发行呢？ 其实数字音乐或者这种数字的网络形式的这样一个方式确实是改变了传统的音乐的一种模式啊，因为我们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买小虎队唱片的时候，那真的是骑着自行车，然后这个紧赶慢赶的，然后省吃俭用的攒下10块钱，然后去买个卡带，然后回家迫不及待的就拆开了，闻着这个油墨香的味道，那个其实是我们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拒绝时代的到来，就是科技时代还是更文明的更先进的时代的到来啊，所以这种方式有就像一个双刃剑一样，它既就是改变了一个现状，让别人更快速的听到你的音乐，但是它也让大家不可选择，因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音乐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给你的时候，你不是一家独大，还有很多很多的自媒体他们都在研发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让消费者茫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什么样音乐是不好的，所以慢慢的就有选择困难症。但是呢，这次真的谢谢这个我的大老板，还是用这种方式给我做了一个任性的做了一张专辑，其实还是就是回归原来的那个唱片的感觉。 好，那我们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继续和安虎来聊他这张 EP《虎式情歌》，我们稍后见。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我会记得那些曾经美好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曾经深爱的。 冲我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预计明天午后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紫外线照射很强，空气干燥，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吴亦凡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Like That MV 在 YouTube Chris 5频道上线。歌曲 Like That 描述的是男生遇见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生，在他对女生的感情初至萌芽之时，便直接地表达了对女生的爱意，就如同歌词中所描述，准备把心思都花在女身上，毫无保留。初夏的时节，用这样轻快的节奏打入人心。今天杨坤带着工作去旅行记录短片发布了，这部兼具音乐态度和人文思考的短片不仅还原了他作为一个音乐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对音乐创作的无止境探索，更是引发不少城市大众对于生活和工作难两全的共鸣讨论。再来关注唱起草原的歌，2018国际草原歌曲征集大赛在北京启动，格格玛、金兆君、腾格尔、乌日娜、包胡尔查等音乐人出席了启动仪式。大赛将通过网易云音乐的平台向全世界征集草原歌曲，以人工评选和大数据筛选等方式确定入围作品。今年9月进行最终的歌曲录制，10月发布草原金曲排行榜和金曲盛典。因为演唱吉祥三宝而被大家熟知的乌日娜表示，草原音乐在世界上很受欢迎。他们在国外演出时发现，像吉祥三宝、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样的草原歌曲都已经传播出去，甚至很多外国的年轻人也能跟着一起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主持、演戏、唱歌，都是你所熟悉的安虎。音乐中的暖色调，让他向你倾诉。 嘿，朋友，你听我说， 谁都会经历那样的坎坷，谁都会无助迷惑。 此刻安虎携全新 EP 虎视情歌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身份多面玲珑，音乐专情真心。 你至少 此刻中国榜欢迎到的依然是安虎。你好，我是耿化，我们掌声欢迎安虎。 谢谢中国榜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虎，我带着我的全新的 EP 啊，虎视情歌啊，再次跟大家见面。 而且这张 EP 虎视情歌在今天刚刚推出。 是的啊，挺开心的，刚推出就来做客耿化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是我的荣幸啊。 哦，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安虎2007年的《天使的翅膀》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是的，这首歌是应该是2006年就录好了，然后大家可以可能对比一下啊，因为刚刚听了三首的新的一批的歌，在听2006年的歌，虽然说耳熟能详，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声音还很稚嫩、很青涩，但是好像真的就很多事儿就是最好的安排。就是那个时候用这样的声音，比较干净跟纯真的，还没有涉世未深的那种声音，去唱一首天使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还蛮，虽然略带伤感哈，但是还蛮贴切的。 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天使替我去爱你。 天使的翅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是安虎比较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了。那么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在参加某种活动或者是有演出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经常点唱这首歌，会不会对你有一些困扰？ 你说困惑吗？ 对， 说这个人一点进步都没有，都十年了还拿这首歌再来那个，我倒其实倒没有，我觉得如果大家一想到安虎就想到了天使的翅膀，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关联词吧。安虎，天使，天使是安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那一个时代的烙印吧。我觉得就讲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话吧。如果这个歌其实真的是可以进入到咱们国产的这样的一个百大音乐作品的话，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歌选进去，因为这首歌它涵盖的爱的能量太深刻了。然后呢，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其实都可以把这首歌贴进去，都不为过。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时候虽然稚嫩，虽然青涩，但是呢，那时候听我的那些歌的孩子们，歌迷也好，其实也跟着我一起来成长。然后他其实中间是无缝链接的，他们很喜欢听这个歌，他慢慢的跟我一起成长，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他们又来再来听现在新的歌，还有朋友答应我你好好的一个人的 KTV， 他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这首歌，或者是一提起安虎抢到天使翅膀，倒不是一件困惑的事儿。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做音乐人真的很幸福，因为《天使的翅膀》到今天我们听到这张 EP《虎式情歌》，一个人的 KTV 也好，嘿朋友也好，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时间的变化在你的身上 啊，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说， 这是一种记录。 对，为什么就是如果真的是这么多的工作做一个排戏，我喜欢唱歌， 嗯， 是因为唱歌真的是唱你当下的心境，然后你当下的一种对于啊当下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重新的诠释。因为你二十出头唱的歌是一个心态，三十出头唱一首歌是一个心态， 嗯， 而到四十岁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唱着那种青涩的感觉。当然，你二十岁的时候也唱不出我今天配朋友那种有一点李宗盛的那种沧桑的那种情怀。其实到了每一个年龄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它都可以诠释当下你的心境或者是大家的心境。 嗯， 所以嗯，不要痛恨岁月，然后也不要就是觉得年龄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心态，你对待当下的一种现象，当下所看到的一种心态。当然我觉得可能就是人都是会多多少少说，哎呀，我看了很多的，经历过了很多，我遭受到了很多的不公的待遇，或者是我有很多的挫折跟坎坷，好多人骗了我，然后我会对人生会对什么产生怀疑。不，我觉得反而我会觉得那是我的财富。然后如果你骗一次人，其实那个是你的一个成长，骗两次你更成长，如果骗三次的话你还会被骗的话，那你真的笨啊。所以我会把它变成一种说叫做感谢坏人的一个定律。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可以联想一下西游记哈，西游记你看那妖怪都是上天派下来给你设置障碍的，但是呢他都是会助你得到，会或者是醒悟领悟到，然后 往往他们会成就你， 成就你到西天去取得真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反而你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虽然没有神话当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妖怪，但是这样的事儿或者那样的事儿，或者你看到一些真的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带给你的沟沟坎坎， 嗯， 那其实就是你西天取经道路上面的障碍。所以感谢坏人，感谢坏人，他让你成长，让你受到了伤害，让你的羽翼更加丰满，让你的那个伤疤结了痂之后那个皮会更硬。 嗯， 所以现在听到的《天使的翅膀》那个稚嫩，在对比今天的整张的专辑，我觉得我有强大，我有成熟。你们呢？ 你们呢？内心有没有变得更加强大？ 是的。 其实今天在跟安虎对谈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仅仅是一档访谈的音乐类节目了，因为安虎是专业的主持人，而且我们可以从电波当中听到他的声音非常有质感，就是一个专业级的电台主持人。而且其实你最早也是做过电台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职业的。 对，其实我做无论是电台跟电视台，我的出道都是在湖南长沙， 嗯， 我出道是在湖南卫视，然后电台的出道是在湖南经广经济广播电台， 嗯， 然后所以对你面前的那套设备其实都不陌生，当然可能现在更加科技化更加简化了哈，但是对于电台的情怀还是有的，而且一戴上耳机的那种感觉哈，然后有一种恍惚说，哎，回到了原来的那个。但是今天跟你聊天也特别开心，你是一个特别善于倾听别人讲话的人。 谢谢。因为你的怎么讲，就是你的思路也好，包括你的表达，然后你的声音，所有的这些综合起来让人没有办法去打断。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会有弊端，因为我特别担心就喧宾夺主了，你知道吗？就是 你当然不会，因为其实主持人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更多的既然你来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你多说。我们听众更想知道的是你的近况。我们知道安虎有很多身份啦，刚才也说到了歌手、演员、主持人。演员这块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节目当中还没有谈到哈。 对， 那比方说像电影《爆裂无声》，你饰演的是李水泉这样一个人物，他是怎样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戏啊，人很多人都说可能是我沾了姜武哥的光，因为主演是姜武嘛。然后呢，因为我又跟姜武哥是把兄弟，就是就跟亲兄弟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肯定有姜武就得有你。 嗯， 但是真是错怪我了，我真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真不是，是 真是这个导演很欣赏我， 嗯， 然后导演点名让我来演，五哥都不知道了，因为当时进入到这个剧组的时候，我还跟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嗯， 然后呢，就是我去了，就是他在看剧本，我就捂了一下他的眼睛，我说猜猜我是谁，根本猜不到嘛，他一看说哟，虎子你怎么来探班来了？ 你来给我送饭了吗？ 然后呢，那个我说不，我是来演戏。哟，你演谁呀、啊？我说我 声音学的可真像啊！ 我演的是那个李水贤。哦，我放心了。为什么放心了呢？因为他一开始他并不知道演这个角色是谁，因为他要虐待这个人。 嗯 嗯。 他打这个人，要往这个人的嘴里塞羊肉。如果看过这个《暴力无声》的人，对这一幕是相当的了解。他就特别担心说，太熟的人下不了手啊。然后结果他一看是我，他放心了啊， 因为你们熟的不能再熟了， 对，往狠里塞，往狠里整。所以其实我虽然说在这个戏里面是一个客串的一个角色哈、嗯，但是我完全觉得我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第一呢，就是这个人物本来就是来体现男主角的内心的这种暴烈跟变态的这种近乎于有点偏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个性， 嗯、 就是来衬托他的。我演的多么好，就能衬托出那个人有多么坏。然后呢，事实上说我做到了这一点。 嗯、 你看，包括像姜武哥，很多他就是影帝、影后级的人物，到电影院去看，看这一段的时候，都发微信告诉我说：“哎，这个演得不错啊。 嗯” 看像尹炳燕啊、梁静姐啊，都对我赞不绝口哈。 嗯，他们也是非常，就是有很多荣誉在身的这种演技派的。 对，所以他们来讲说，他们其实也不太经常会说冠冕堂皇的话。 嗯、 你也知道说，影帝啊、影后这些演技派的，他们没有什么复演的这种，好就是好。 嗯嗯。 那我也很荣幸说被他们说了一个大大的赞，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因为对手是姜武哥呀。然后呢，这么多年来他对我的扶持啊，对我的帮助，我觉得挺感谢的。 嗯， 因为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影帝级的人物，你就跟着他一路小跑，你就别跟丢了，你远远的，虽然说你还是追不上他，你远远的还可以望其项背的话，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因为你没跟丢，那没跟丢就证明说你还可以，还不错。所以姜武哥每次都说，哎，影帝你也快了哈。所以我就为了这句话，我真的是一直在努力奋斗着、 嗯嗯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在未来看到一个不同于主持唱歌之外的那个安虎，是一个演戏的戏剧的安虎。 太弱我繁华过后，你至少还 前段时间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安虎也是连续三年参加了。那这一次带来的是新片《梦境之源》啊、这部电影的消息好像从去年就开始有了。你在片中是饰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呢？ 嗯，《梦境之源》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我之前好像没有尝试过的角色。其实我坏人也演过，然后好人也演过，然后但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的这种暗示啊，或者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嗯、 而不是通过这个语言或者肢体行动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因为我是演一个心理医生、 哦、 我是一直在引导别人说出他内心所要表达的，就像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一样，他其实会要引导嘉宾去把他的话讲出来、 嗯、 对不对？如果他讲不出来的话，也许这个采访就是不成功的。那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是扮演的这个心理医生，就是引导人把这个他的心理话或者他的创伤、他的痛、他最迷惑的地方讲出来、 嗯、 而且是通过催眠的方式、 哦、 然后呢，但是结果观众可能会看到最后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其实我的背后或者是我的内心会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阴谋或者是一个秘密，我就不能在这剧透了哈。 我感觉很有看点啊，是充满了悬疑哈， 它是 还有反转， 对 不对？ 它不同于就是其他的惊悚片、 嗯、 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暗示，心理的一个惊悚、嗯、所以在这个冬这个夏天吧，大概是七八月份，我觉得最炎热的时候可能会上映。当然，如果觉得很热的话，可以到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凉快一下，啊、让你不寒而栗。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是你刚才说是参加三年的电影节，确确实实连续参加了三年电影节。 第一年妄想症，第二年是我跟姜武哥的完美有多美，到了第三年就是叫梦境之源。其实我们都是去蹭红毯的，好像最近蹭红毯这个很热度很高对不对？ 蹭红毯要注意什么？ 没有，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签在电影合约里面，我们要配合宣传嘛。那个是真的是不能蹭红毯的，那个其实就是整个剧组亮个相，告诉大家说啊，我们拍了这个戏啊，请大家关注一下。但是我们不像某电影节那些蹭红毯的，这个我们也没到那个地步，也没到那个资格，其实就是完成一个工作啊。但是我确确实实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去走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红毯，有自己的作品，然后有提名，然后无论他是能不能拿到那个影帝的奖项，其实对我来说有提名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开心的事儿。我也是在努力的去做着这样的工作。我从大概10年前就陆陆续续的淡出了主持界的工作，其实也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在演艺方面，在演戏方面获得肯定。所以在这十年当中，我演了大概上上下下几十部戏了吧，而且陆陆续续的也都有播。可能大家去年也看到了我演的那个高群书导演的央视大戏叫《父亲的身份》，我演陈建斌的儿子。然后最近看到了像《爆裂无声》，还有最近可能要上的一些几部大的电视剧，还有未来要播的《梦境之源》，其实我都在踏踏实实的走自己想走的每一步，可能没有那么张狂，没有那么急于求成，但是它就是那样，润物细无声。也许真的有一天就走到 你面前，而且我相信影帝姜武不会看错。 谢谢。 今天安虎带着刚刚正式发表的全新 EP《虎视情歌》做客。那接下来我们知道6月2号的首唱会会在北京的 五棵松 M 空间，原来的万事达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概2500人到3000人的场地吧，然后是我入行25周年的纪念，然后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演唱会吧，因为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之前老板跟我讲说要开这场演唱会的话，我说你没问题吧，你脑子坏掉了吧。因为我只开过歌友会，歌友会唱3首5首撑死了，你知道吗？我这次要唱15首歌，从成名作《天使的翅膀》一路唱下来，一直唱到黑朋友。所以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因为现场那么多人，你包括我， 而且亲朋好友都来了，对不对？ 对，我先邀请，现在邀请的名单里有沙宝亮啊、关喆啊、黄绮珊，这多能唱啊！所以你在那么多唱将级的人面前去唱歌，你这不是那个班门弄斧吗？但是后来我自己说服自己说没关系，其实你用心的唱就好了。 对 啊，然后把你最真挚的情感，其实歌就是这样，歌其实不是以歌带情，是以情带歌。 没错 啊，所以我想一想就释怀了。好，那天是真的乐队，然后真唱，然后还有15首，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 相信一切都尽在掌握中。那在这里呢，我也祝安虎的《虎视情歌》能够大卖，6月2号北京五棵松的首唱会圆满成功。 谢谢，谢谢耿化，谢谢中国歌曲排行榜， 也非常感谢安虎带着一批《虎视情歌》做客我们节目，也期待马上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再次节目当中碰面，好不好？ 好，希望你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哎，我那时候会当影帝吗？ 那会儿还能见到你吗？ 当然会。 好，那就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会了。 好的， 拜拜， 再见，拜拜。 我们是否还有再见的理由？忍住不说那些说不出口的珍重，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那些曾经美好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曾经深爱的，每一段感情过程都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再见我亲爱的，再见我无法割舍的，你我的日子还有

到你们疲软无力的荧光棒。振作起来， 感同身受，来自林宥嘉。作为歌坛数一数二的作词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光鲜亮丽，背后艰辛努力很少有人看得到。林夕就曾在焦虑症的陪伴下度过了7年时间，最早他一听到电话铃响整个人都会发抖，整夜整夜的失眠，这也许是他歌词当中透露出多愁善感的原因之一吧。从2000年开始呢，林夕的歌词创作量是逐年减少，一方面是整个唱片的销量比较低迷，另外一方面写歌的酬劳也是大不如前。在唱片销量全盛时期，唱片卖得好，创作人有的时候拿到的分红比写词酬劳要高得多。那现在呢，唱片销量大不如前，所以找林夕写词的人远远少于过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林夕为郁可唯创作的这样一首《伤不起》。 就像一个梦想，只能想象。

次才会杜绝思念，跟多少眼就能平息泪点，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 孙燕姿再也不见，这是孙燕姿和林夕最近的一次合作。现在林夕发表作品可以用星星点点来形容，而林夕作品当中一直带着一点文人的清高，精美细腻，有的时候呢不顾及大众的反应，有意写一些难懂的道理，形成他朦胧印象派的风格。因为过往写过太多经典，虽然林夕有意封笔，但是还是不少人慕名而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近期的一首作品，他为庆庆创作的这样一首《遗忘》。